第三篇棕树 第二十则，把别人当成另外一个自己，要有同理心。二解，孔子曾经讲过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因此，把别人当成另一个自己的同理心，或体认到大家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这个是棕树的最高表现，都就是佛教所讲同体大悲，或者圣经所讲爱人如己的精神的展现。有上述的认知，方能够将自己和众生融为一体，自他不二，全心全力帮助别人，不求回报，只尽义务，不享权利。更进一步而言，我们应该学习尽义务时抢先一步，享权利时后退一步。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，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努力效法的。 故事：正言法师的同理心。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日，正言的母亲打电话来，说他很痛苦。正言问他为什么，他就说了： 你弟弟意外地被人用枪打死了。 所以他很痛苦，问正言法师应该怎么做。正言法师就这样回答他： 人死了不能够复生，你是不是都可以为对方的妈妈想下，那个妈妈比你还痛苦，因为她的仔可能即将要被判刑，甚至是死刑。你是不是可以将天下的仔都当是你的仔？ 正言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人，听完之后豁然开朗。他从受害者母亲的立场超越到凶手之母的立场，再往上升华，将这一份善体同情的爱心推而广之，而以天下的母亲为念，透过层层的超越，将仇恨升华为更广博的爱，由此提升并拓开了自己的心量。正言法师的母亲领悟到生命的真理之后，他就去慰问那位闯祸者的母亲，还替他们辩护，向法官说那个只是无意的过失，令到那位误杀者无罪开释，化解了一场非常痛苦的悲剧。后来那位无意闯祸的年轻人和他的妈妈都非常敬爱正言的母亲，正言的母亲亦都好似又得到一个儿子咁样。正言法师所表现嘅将别人当成另一个自己呢一种崇高嘅智慧，就系应用同理心嘅最佳例证啦。 实例：五个手指是一体。有一日，五根手指头聚集喺一齐，召开重大的会议，讨论哪个是真正的大哥。大拇指首先发言说：如果要比大，我才是真正的大哥。你们看，五根手指头当中我排行第一。当人们赞叹某人最优秀的时候，总是竖起我，因此我是大哥。大拇指的话先至啱啱讲完，食指马上迫不及待地抢住讲：我哋兄弟之中，属我最重要。中国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民生问题是每个人每日必须面对的大事。 饮食不能够解决，个人会因为营养不良而致病死亡。人们在煮菜烹调的时候，总是以我食指来品尝食物，因此我应该最大。另外，当人们问路的时候，通常用我来指明方向。我有如此多种的功能，最有资格做你们的大哥。听完食指的长篇大论，宗子不以为然地抢白：哼，你们两位不要不自量力了。大拇指你长得又矮又胖，食指你经常乱动，一啲都唔稳重威仪，边似我长得最适中，企喺最中间，你哋就好似众星拱月一般围绕住我。另外，我长得最修长，因此我先至系大哥中嘅大哥。无名指终于无法忍耐，霍地一声企咗起嚟，趾高气昂咁大声讲：你哋各位都自吹自擂，话自己几咁了不起，几咁伟大。其实我先至真正最伟大。你哋有听过无名乃大名嘅古训吗？无以为名，故为大名。还有当人们举行订婚结婚的仪式，最爱将金戒指、钻石戒指套在我的身上。我是钻石戒指的归属，几咁有份量。大哥的位置当然非我莫属了。四个手指头争着要做大哥，彼此谁也不礼让谁。正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小指悠悠闲闲地回视四指，万条斯理地说：各位大哥，你们每一位都有显赫的成就，在各位面前哪有我小指头讲说话的余地。不过当我们双手合十拜佛，或者向人打工作揖问好的时候，我最接近佛祖和对方。小子的一番话，惊得四子瞠目乍舌，无言以对。因之，伟大不在形状的大小，甚至都不在功能的多寡。有上述的论述，可知其实五指虽是多元，却是一体，都是一个自己，而且是共存共荣，分工而合作的。只要深入去寻找它的根，先至警觉到五指和手臂，人体原本就是一体的。从以上的比喻，可知世界的五大宗教：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，表面上看起来不同，但是只要深入去研究，根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同一个法性或自性变现出来的。正如净空上人所说，宇宙之间只有一位真神。在中国变现成孔子，在印度变现为释迦牟尼佛，在西方变现成耶稣基督，在阿拉伯变现成穆罕默德。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，本是同根生， 都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故应透过宗教教育以及彼此互相观摩学习，达到各宗教徒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的目标啊。人生自他一体，在目前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，大多数人皆以自我为中心，处处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好少会为其他人着想，如此不仅造成人际关系逐渐疏离，甚至形成各族群的对立和冲突，使得社会充满了暴戾之气，人心思乱，此乃非国家社会之福也。为什么别人是另一个自己呢？吾人虽知，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、共存共荣、分工而合作的整体。由于社会上有各行各业的人，有情众生，从事各种工作以及各种物质，无情众生的存在和支持，吾人方能存在于世间。如下图所示，举例而言，我们每日所食用的米饭，从农夫开始辛苦的工作，到碾米工厂的工人，将米运到市场的商人，再由家庭主妇煮成米饭，还有生产和制造所需的电力，更牵涉到国外资源输入所需的人力和物力等等。由此分析可知，我们为了吃一粒米饭，这里中间实在涉及到国内外无限的恩与缘，所以我们应当体悟我们的存在是由全世界很多人的辛苦付出，我们先至有今日健全的身体、知识、地位。因此社会上每一个人和我们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够离开他们而独存。因此别人就是另一个自己，这个就是从缘起的观察中所产生的自他一体的情操，亦都就是菩萨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之精神的展现。了解上述的道理之后，我们对于社会每一个人皆应随时存住感恩的心理，同时在待人处事接物方面应具有不同的观念和态度。在待人方面，我们应具有同理心，能够推己及人，更加会积极去帮助别人，因为帮助别人实际就是帮助自己，使别人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。任何人有优点，我们就向他学习，他就是我们的法师。他人若有缺点，我们以其为借镜，他就是我们的戒师。在处事方面，无论在公家或者私人机关，就是要把别人的业务当成自己的业务，如此不仅可以改善代理人的制度，亦可以提升机关的服务效率。在接物方面， 可以使我哋扩大心胸，体会到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，知万物与我皆为一体嘅胸襟，彼此互助互爱，随时珍惜各项社会资源，重视环境生态保育，我哋先至能够永续和谐咁生存落去。